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十二集，司徒锦左手捂着肋下的伤口，右手扶着墙慢慢走着，日头西沉，漫天怒云映红了他的脸，地上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微微有些佝偻。贩夫走卒都收摊了，推着板车走在石子路上，上头摆的物事不时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。他被贬了，从羽林卫右卫校尉贬到京郊五军营当校尉，品质没有变，但他失去了随王半驾的资格，旁人都替他不值。可其实他心里没什么感觉，当年他从朔北来到京师，考取武举功名，选入羽林卫，本想建功立业，在宫里蹉跎了三年的时光，如今回想起来似乎也没什么滋味。他从来都这样随波逐流，别人把他安置在哪儿，他就待在哪儿，不争不抢，无欲无求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这样好像不太好。男人要养家糊口，还要光耀门楣，没有本事，妻儿会挨饿，没有功名，家族便不兴旺。不过，他是个例外。他父母双亡，打小在朔北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上，靠吃百家饭长大。小镇虽然小，但常常有过路的刀客，他的刀就是跟他们学的，一人教一招，他懵懵懂懂学会了怎么劈怎么砍，后来又学会了怎么杀人。再后来，镇上的老人家说，阿杰，你长大了，要去建立一番功业了。他便背着他帮铁匠打杂换来的刀来了京师，依然无依无靠，孤身一人。那是一个风雪天，小镇这个时候通常都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了，京师却热闹得紧。大街上磨尖擦肿，他很小心地抱着自己的刀，免得刀鞘戳到别人。可他还是一个人，热闹和喧嚣都和他没什么关系。一个人挺好的，他想养活自己就行了。伸手摸了摸伤口，尖锐的疼痛让他顿了顿步子。换药应该也不是很麻烦，他喘了口气，抬步继续走。 司徒大人。 右手边传来一阵极清脆的唤声，莺啼似的。司徒锦的心没来由地乱跳了几拍，慢吞吞地转过身，正瞧见那女孩背着竹筐站在自家门口，一身细棉布做的双色襦裙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顺不顺地瞅着她。她向来不大敢正视女孩的脸，目光下移，放在她搭在门环上的手上，那露在外面的一截手腕如明月似的白生生的，煞是好看。对了，他的名字就叫明月，朱明月，真好听。他知道他家是开医馆的，朱大夫在这一带很有名，神医妙手，药到病除。更有名的是他漂亮的女儿，很多无赖故意把自己弄出三四个伤口，去医馆借机看几眼明月。他和他家是两对门，每回他骑马去应卯的时候，正好能碰见他背着药篓子去医馆，可他们并没有说过什么话。可是他怎么知道他姓司徒？明月指了指他的腰道， 你后腰上有血，司徒大人，你受伤了？ 司徒锦愣了愣，伸手摸了摸后腰，果然一阵痛意。他窘迫地红了脸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后腰上也受了伤。明月 扑哧笑了一声，招呼司徒锦道： 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呆，快进来我给你包扎一下，正好我爹在家，爹他损伤他最拿手了。 司徒锦踌躇着道： 我自己可以。 明月佯装生气地拍了拍门板道： 你能够得着自己的后腰吗？快进来。 没等司徒锦说话，已经先一步跨进了屋子。他向来是说风就是雨的性子，这样暴的脾气又成日在外头抛头露面的，如何能找到好人家？司徒锦不禁为他忧心起来。他向来是这么一副老妈子的个性，瞎操心。没奈何，司徒锦低头整了整自己被伽罗罗划得破破烂烂的腋撒，跟着明月的后脚进了屋。三月头，树枝发了新芽，渐渐不那么冷了，各官都撤了探笼，雨又渐渐多了起来。成天没完没了地地下着，抬头看天，永远是灰蒙蒙的，低低的，仿佛压在人脑袋上似的。夏侯恋肩膀上的线已经拆了，留下歪歪扭扭、丑陋至极的疤痕，从肩头一直绵延到肩胛骨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沈觉说要去找去疤的高来，被夏侯恋拒绝了。男人嘛，疤痕是勋章，浑身光不溜丢才娘了吧唧的。伤好了，沈觉允许他偶尔出去溜达，对外就说天花已经好了。老太监们都对沈觉交口称赞，说他讲义气，心肠好，要换别人，自己一块做事的太监得了天花这种病，不捂着鼻子敬而远之便算好了，衣不解带的近身伺候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夏侯恋养伤的时候，沈觉常常会去膳房买些主子吃剩的燕窝粉汤给他补身子，宫里铺张浪费惯了，宫妃们胃口虽然小，仍要每日满桌山珍海味的伺候，每道菜只用那么几筷子。膳房的太监们脑子转得灵通，将这些剩菜剩饭卖给嘴馋的太监宫女，是一条不错的生财之道。前几日膳房换了个太监总管，沈觉食盒里的饭菜磨得多了一倍，还时不时有些鲍鱼鱼翅什么的。沈觉默不作声，只管收着，照例在御膳房取了食盒，两手拎着往回路赶。太监是奴婢，主子养的狗，走路不能昂首挺胸，一概得低着脑袋，遇见路上的贵人更要俯身跪地。他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姿态，坐起来毫不费劲儿。他知道万事不能着急，要有朝一日万万人之上，就必须先低到尘埃里。刚走过天街，身后蓦地扑出一个人来，沈觉拿着食盒行动不方便，被扑了个正着。 刘公公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 沈觉被按在宫墙上，压住心底翻涌的杀人的欲望，冷冷开口。膳房的总管太监刘德义比他高了一个脑袋，脸膛梨黑，嘴边时常带着笑，很老实的样子。他好整以暇的开口： 哎，发家每日好饭好菜的待你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那点银子能买得起这么好的鲍鱼鱼翅吗？ 上下打量了沈觉几眼，略可惜地叹道： 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是这副瘦不拉几的样子，抱着个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